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八千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昆仑山是群玉之山，玉石矿带绵延1100多公里，玉石的品种丰富多样，种类繁多。 从莽莽昆仑的崇山峻岭中蜿蜒曲折流淌出两条河流，在塔里木盆地，两条河流交汇形成和田河。这两条河流，一条叫喀拉喀什河，一条叫玉龙喀什河，这便是古今闻名的玉河。喀拉喀什河出产墨玉，人称墨玉河，玉龙喀什河出产白玉，人称白玉河。喀拉喀什河全长808公里，河边的县城墨玉县即以它而得名。这条河流今天却不见有墨玉，为何又叫墨玉河呢？原来这河中产有大量碧玉，这种玉石呈绿色，风化后外表漆黑，油光发亮，宛如墨玉。碧玉矿物成分与和田玉相同，化学成分也很相近，都属于软玉。但是它的成因和超级性盐有关，与和田玉不同。因此古代有人把碧玉误称为墨玉，但也有人称之为绿玉。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就这样称为。这条河不仅产碧玉，也产白玉。在它的上游有几处和田玉原生矿床，在它的中下游也经常可以捡拾到白玉。除此之外，喀拉喀什河的下游还产砂金和金刚石，所以喀拉喀什河是一条淌金流玉藏钻的宝河。玉龙喀什河恰如它的名字，是一条土著献宝的玉龙，它发源于昆仑深山的永久性冰川地带，全长325公里，有不少支流，流域面积 1.45万平方公里，河里盛产白玉、青玉和墨玉，自古以来是和田玉出产的主要河流。古代时候人们捡玉主要是在中下游，上游因为地势险恶很难到达，所以也无人涉足。后来在一个名叫黑山的地方，人们发现了玉矿，便有人冒险前往。黑山古称 格朗圭塔克是昆仑山主峰之一，高峰达7562米，群山峻巅，冰雪盖地，产玉地点为阿克居兹山谷，是玉龙喀什河支流之一，距现在的喀什塔什约30多公里，部分河段冰积物广布，山坡崩塌，巨力遍布，只能徒步到达。白玉原生矿在海拔5000米以上冰山上，在冰雪消融季节，不断有岩石裂解崩落，伴随着雷鸣般的巨声，砾石和冰块滚泻而下，落入河中。雪融水每日有一次洪水，洪水把巨大的山石冰块沿河流冲向下方，里边裹挟着玉石。正是这些美玉吸引了无数不畏艰难的探宝者，他们在雪山找玉，在高山河谷中探宝，自然此处出玉也引起地质工作者的兴趣，多次深入玉龙喀什河上游支流，在诸冰川谷调查，遥远可见山路坡积物中有白玉。可惜的是，美玉可望而不可及，只露头于悬崖峭壁之上，四周为冰川覆盖，根本无法攀援而上。在古代，围绕和田玉河是两条还是三条，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认识还不一致。古代文献中，有的认为有白玉河、绿玉河、乌玉河三条，有的认为只有白玉河和乌玉河两条。现在多数人认为绿玉河是墨玉河的支流，从地形图或者卫星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两大河流，即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是和田玉的代表性产地，和田玉中的极品羊脂玉就出自这条河流。自古至今，这条河流流淌着无数美丽的传奇故事。美玉是美丽姑娘化身的传说，就是其中一个。相传古榆田国有一位技艺绝伦的老石匠，带了一个徒弟。一天，老玉匠在白玉河拾到一块很大的羊脂玉，精心雕成一个漂亮的玉美人，玉美人变成一个可爱的姑娘，认老玉匠为父，取名塔什古丽。老玉匠去世之后，塔什古丽和小玉匠相亲相爱，但当地一个恶霸抢走了塔什古丽，姑娘不从，恶霸并刀砍她，塔什古丽毫发未伤，身上却迸发出火花，点燃了恶霸府地。之后塔什古丽化成一朵白云飞向昆仑山，小玉匠骑马去追，沿路撒下石子，成为后人找玉的矿苗。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附有一幅彩玉图，表现了古时人们于月光之夜在河中捞玉的情景。古人认为美玉乃日月昭华，天地精气之结晶，成于大地，性当属阴，故常常在月夜采玉，月光盛处必有美玉，还传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在河中采到美玉。水中捞玉踏玉是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的一个独特景观，每当夏季，昆仑山冰雪融化，雪水混成滚滚洪流，将深山峻岭中的玉石冲入河中。秋末洪水退去，河水变得清澈，这个时候正是下河捞玉的最好季节。捞玉并不难，只要能看到河中玉石弯腰即可捞到，难的是河中踏玉。夏季水流泥沙俱下，看不到河中玉石，只有凭脚的感觉了。和田的维吾尔族人就这样的本领，他们在河中踏步行走，脚能辨出哪块是玉，哪块是石头，而且绝对不会错过。每年到了捞玉的季节，成群的采玉人手挽着手，边唱歌边在河中踏玉。一首维吾尔语的歌曲翻译成汉语，大体的意思是：白玉白玉多美丽，藏在水中多委屈，来到人间并不难，碰碰我脚就可以。 但是古时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下河捞玉踏玉的，也不是谁捡到就归谁。宝石说上是这么记载：伊尔羌和田玉龙喀什喀拉喀什河中所产之玉，无一定之额，尽数入贡，由台占碾送至京。宝石说是我国地质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会长张宏昭先生的一部重要著述，成书于1930年。而成书于清乾隆42年的《西域文件录》早就详细记载了古时人们在河中踏玉的情景。河底大小石错落平铺，玉子杂生其间，采之之法，远岸观一员守之，近河岸迎观一员守之，派熟练回子或30人一行或20人一行，结合并肩赤脚踏石而步，欲有玉子及脚踏之之，鞠躬拾起，岸上冰击罗一棒，观即过珠一点，待回子出水，观则按点索其玉子。这样的捞玉踏玉相传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动人的捞玉踏玉情景在美丽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上成为一道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夏季下到汹涌的河水中踏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曾经读到一位筑路兵解放军战士写过的一个故事，他所在部队的营房就在玉龙喀什河边。这是1985年夏天的事情，部队的营房旁边是一所桑蚕养殖所，筑路兵的营房里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养蚕的维吾尔族姑娘们头上的小辫子和身上的花裙子在连队营房前飘来飘去。连队怕出事儿，在两个院子中间拉了一道铁丝网，战士们和养蚕姑娘们相处的倒也平安无事。可是有一天，终于还是出事了。有一个叫古丽沙罕的聋哑姑娘一大早来到营房转悠，好像有什么心事。连队开饭前排起了队，她把全连的官兵挨个看了一遍，甚至把两个战士的大檐帽揭起来打量，眼里噙着泪花，最后失望地向后退了一步，双手摊开，又抹了一下脸，做维吾尔族祈祷姿势，然后用手指了指队列，又指了指他，双手把脸一捂，跑开了。这个时候，连队向煎油锅里滴进了水珠，炸开了花，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但最多的猜测是有谁欺负了这个聋哑姑娘。第二天，连长特意去问养蚕所的其他姑娘，苦于不会维吾尔语，叽里咕噜半天，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说这个动作是汉语哑语有你有我的意思，有的说是明天见的意思，总之搞得整个连队是人心不宁。后来当兵的筑路施工，姑娘们采桑养蚕，各自忙着各自的事儿，这件离奇的事情也就渐渐淡化了。一年之后，连队和驻地搞军民共建活动，连队要把一些文具捐赠给附近一所学校，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热情欢迎，一部分学生亚克西热和买提，维吾尔语的意思就是好得很，谢谢，这句话是喊个不停。一部分学生用手做同一个动作，用手指指战士，再用手指指他们，和那个聋哑姑娘所做的动作如出一辙。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赶紧问了一下老师，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不说话，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说，这是聋哑班的孩子，这个手语大概是我爱你的意思。后来连队了解到，古丽沙罕姑娘是一位聋哑人，爸爸妈妈病逝之后，由她带着弟弟生活。一天，弟弟下玉龙喀什河踏玉， 被波涛汹涌的河水卷过而去。正在河边修路施工的战士听到呼救声，跳下河里救起了小八郎。古里沙汗姑娘到连队，原来是要寻找弟弟的救命恩人。和田玉自古以来分为山产和水产两种。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玉有山产水产两种，各地之玉多产在山上，于田之玉则在河边。清代陈姓玉记中载，产水底者名子儿玉为上，产山上者名宝盖玉次之。和田当地的采玉者则根据和田产出的不同情况，将其分为山料、山流水、紫玉三种。山料又称矿料，也就是玉记中所谓的宝盖玉，是从山上的原生矿开采得来的玉。其特点是块度大小不一，呈棱角状，良莠不齐。山料有不同品种，如白玉山料、青白玉山料等等。山流水这个称谓由采玉和琢玉一人命名，是指原生矿石经过风化崩落，并由河水搬运至河流中上游的玉石。山流水的特点是距原生矿近，块度较大，部分棱角已经磨圆，表面较之山料显得光滑。因为大的裂隙已经崩解，杂质相对减少，所以玉质要比山料胜出一筹。子儿玉又称载玉、紫玉，是原生矿剥蚀崩塌被流水搬运到河流中的玉石，它分布于河床里或河床两侧的阶地中。玉石沉潜水底，裸露地表或埋于地下。紫玉的特点是块度较小，通常为卵形，表面光滑。因为长时间长距离经过河水的搬运、冲刷、浸润、分选，疏松的部分自然分解，去粗留精，杂质大为减少，所以其质量较之山流水又更胜一筹。紫玉有各种颜色，白色叫白玉紫，青白色叫青白玉紫，青色叫青玉紫，黑色叫墨玉紫。当然在新疆出产玉石不只是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也不只是和田地区。西起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的安大利塔格，向东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且莫县阿尔金山，北翼苏拉木宁塔格，在长达1100余公里的范围内都出产玉石。按照产地细分，有和田玉、于田玉、且莫玉、若羌玉、叶城玉等，也有人通通将这些玉石称之为和田玉。这些玉石属于同一矿系，理化成分基本一致，均为透闪石夹杂少量阳起石，但行家搭眼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地方出产的，品质不尽相同。笼统冠以和田玉名称，追求的是一种品牌效应，因为凡玉贵重者进出于田，和田美玉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但我在这里对新疆玉石却更愿意用狭义的概念，一是和田玉在历史上本有专指，二是在当今市场上，和田玉和新疆其他产地的玉石在人们心中还是有一个清晰界限的，品质价位都不一样，区别开来更接近于市场实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采玉的方法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便是前面所说的下河捞玉、踏玉。第二个阶段是河床周边或进入曾经是古河床后来成为戈壁的地方挖玉。第三个阶段是深入大山、开山工玉。第三种开山工玉的方法到了现代已成为玉矿开采的主要手段。沉寂平静了万年的昆仑大山里，响起了隆隆炮声。现代化生产手段在给人们奉献更多美玉的同时，也给自然造化所赋予了人间珍贵的玉石宝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新疆开山工玉的第一声炮响， 据我了解，是享于于田县的阿拉玛斯玉矿。历史上玉石矿料的开采方式，西域文件录里有着详细的记载。欲求纯玉无瑕大致千万斤者，则在绝高峻峰之上，人不能到。土产牦牛，惯于登喜，回民携聚成牛，攀援追凿，任其自然落而收取焉。斤，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一斤两斤的斤，古时候这一斤是等于16两，由此可见大块玉石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开采方式。阿拉玛斯玉矿是新疆开采原生玉矿最早的矿区之一，建矿之初采用的也是上述开采方式。这个在1957年古代开采技术上建立起来的玉矿，是一座生产白玉的主要矿山。矿区位于高山之巅，海拔高达4500米到5000米。汽车只能通到一个叫做柳石的地方，从柳石到开采点还要走两天的驼运小路。起初露天手采，用簪子、榔头、铁签等工具凿石取玉。不几年后，因为手采方式效率太低，于是改用打眼放炮的办法。硝铵炸药的爆炸声从此不绝于耳。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事情，炸药的威力要比人的力量可大得多了。于是各地玉矿纷纷效法，大山冰川从此不再平静。那些沉睡地下亿万年的玉石精灵能否感到心惊肉跳呢？电钻、风钻都派上了用场，露天铜彩相结合，铜内的煤油灯、蜡烛照明换成了电灯照明。但硝铵炸药炸飞了石头，也炸碎了玉石，玉碎再难复原。本来亿万年沧海桑田变化形成的大自然精华瞬间飞崩解体。人类获取玉石的效率是提高了，但原生大块的珍贵宝藏却不复存在。正所谓火焰昆冈，玉石俱焚。当然开山采玉，谁都想得到大块的玉料，他们也想把炮眼凿在玉外的石中，但玉包石，石包玉，采玉者常常掌握不好，将炮眼打在了矿体之中，从而引爆了石头，也引爆了玉料。为了保护珍贵的玉石，我国制定了相应的规定，要求采山玉用保护性开采方法，推行机械切割的新工艺，严禁放炮取玉。但禁而不止，时至今日，爆破采玉仍是山料玉矿开采的主要手段。更要命的还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和田后来发生了什么要命的事情？新疆的玉石开采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 藏有没出藏。